俄罗斯、芬兰和几内亚举行讲演会，叙利亚、墨西哥和缅甸举行座谈会，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3周年。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会上发言者指出，金正日同志开始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这对朝鲜劳动党的加强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并称颂金正日同志的党建设业绩，说他把朝鲜劳动党加强和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领袖的党和先军革命强有力的向导力量。在俄罗斯和芬兰举行的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贺电。